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
让我想起分离时刻，本上就逆流成河。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？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？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失去了你 守护你。

光一如既往，哪怕从此离开了家乡。

啦啦啦啦。

觉得自己卑微，习惯了总给别人安慰，却从来不问自己是不是很累。我就这 孤单，经历 疯了，脚步一乱，电话一挂断，杯子翻了，心摔碎了，起起落落，有每一种别样的生活，看似遥远，就在身边。 什么？ 年一个人一直在走，方向和天气的节奏会让你忧愁。你说你遇见了一大堆奇怪的人，他们看上去好像都比你开心，抽空替我去一个地方，据说每个人都擅长给别人答案。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，我也不会给你刘坤的电话号码。我想和你一样臭不要脸，眼睛和表情都挂在脸上，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，今天爱他明天恨他也可以。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，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。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。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。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 窖藏特酿，董酒一二五八。

会写的话，你又不会退的浪，你又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你又不会淡的怕，又不会好的伤，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，你在犹豫什么？时间从来不会等，会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。 擦肩 后就成全彼此错过客，沧桑中独自向前行，说要好好活，但在忙碌也解不了爱的渴。穿山越海哼你的歌，他们飘泛忘记你更忘记我，从此江河只是传说，天地如画星辰吞没。穿山越海哼你的歌，大浪飘泛忘记你更忘记我，从此江河只是传说，天地如画星辰吞没。把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，珍惜最是难得，爱你让生命变辽阔，温柔被我唱成了歌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。穿山越海后你的歌，大浪飘翻忘记你更忘记， 想不倔强，对我说。

最坏。 真的看你逃出我的生活。